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不太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舞台剧版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明天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去年电视剧版和电影版的播出，让无数观众为白浅和夜华的三世情缘而感动。而这次的舞台剧版将打破屏幕界限，利用全息声音的技术打造沉浸式的舞台演出。主办方在剧场安装了上百个声点，不管观众坐在哪里，听到的声音都和演员在您耳边说话一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舞台剧的主题《万年》是由黄龄演唱的，而舞台剧的音乐总监是著名唱作人孟楠。继续来关注演出，英国国家剧院的舞台剧《深夜小狗离奇事件》将于本周四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本周五，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李白》将再次登台首都剧场，本轮演出依然由著名演员濮存昕饰演李白。本月29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将再度上演。这部话剧讲述了民国时期京戏名伶魏连生和周围数个人物悲欢离合的故事。在本轮演出中，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董文亮等新老班底将再度亮相，为观众献上这曲关于人性复苏与生命尊严的不朽挽歌。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1号厅明天的19点将放映电影《红灯停，绿灯行》。在第五代导演中，黄建新一贯对于电影语言与观念持革新态度。他与杨亚洲联合导演的这部电影，以嬉笑怒骂姿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都市小人物的生活状态的见证。故事讲述了五个不同职业的人在驾校学车时的悲喜生活。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展览方面。近日，方寸世界邮票上的桥史展览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通过邮票带领观众回顾悠久的华侨历史，这次的展览集合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古巴等国家和地区的668件中外邮品，让观众从邮票这一独特的视角领略各国华侨华人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下的生活、创业和奋斗历史。据了解，展览将一直持续到7月15号。燕德清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用砚精品展正在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展厅展出。砚与笔墨纸合称文房四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书写绘画用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次展览一共展出清代宫廷藏砚140多件，另外还有30多件辅助展品，其中有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御用砚以及赏赐砚，可以从中了解清代宫廷用砚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通州历史文化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展览展示了北京副中心考古部分成果，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地通州的历史文化。上展文物一共169组，浓缩了战国时期到明清时期的历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40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最近我和米夏追的两部戏啊，都和跨国有关系， 都和爱情有关系。 嗯，一部叫《归去来》， 一部叫《爱情的边疆》。 是，不知道各位朋友是不是也在跨台跨剧，同时跟我们一起来追剧呢？那么这《归去来》说的是青春题材的戏，讲述的是留学生的生活和爱情，目前是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一起在播。现在啊，你要说身边没有一个留学生，或者是没有一个留学归来的人，好像比较少了。 哎，你这么说，哎，咱周围就有很多这样的海归，是吧？那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互动话题，咱们先抛出去啊，就是你看我们这两部剧都和爱情有关系，香露就设定了这么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爱的人不能和你在一起，你会等吗？ 对呀，你爱的人出国留学了，你爱的人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当时现实环境的原因，不能和你在一起，中间跨着一条黑龙江，你愿意等吗？ 跨着一条界河，你愿意等吗？ 啊，一等，要是三年、五载的、十年的，你愿意吗？ 你看，你要这么问，那我就问，等多久啊？ 嗯， 你要说我等一辈子，我也许不能等。 你想问问 几年 ？OK， 可以等。 啊，问问大伙儿吧，您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吗？他们等了多久呢？ 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那么首先来说这个《归去来》吧，《归去来》里面有很多的主角啊，什么萧青啊、舒澈呀、缪莹啊、宁明啊、程然啊、绿卡啊等等。总之呢，就是因为家庭、理想、爱情等原因去美国学习去了，当然也有去美国享受去了。 嗯，其实对于这部剧的导演大家可能不陌生啊，刘江呢曾经导过《媳妇儿的美好时代》还有《咱们结婚吧》，这一次呢他也是希望能够啊扎根现实生活，反映社会潮流。其实《归去来》讲述的也不只是留学生，还有留学生背后的家庭，还有他们周边的社会啊，其实表现的是社会万象吧，可以说是一部和青春有关的这么一部社会剧、励志剧。 我看了十来集了，我觉得目前的主线好像还是在这个感情问题上，比如说罗晋演的这个舒澈和许凌月演的这个缪莹到底应不应该结婚这事儿一直在纠扯。 哎呀，这个就这个事儿就演了能有三四集，我觉得就是他跑了，然后他追，然后他哭，他回来了。哎呀，好像至少有三四集的戏份。 我发现现在这个偶像剧也好，这个情感戏也好，就是太慢，在感情问题上进展太慢， 节奏确实有点慢。如果不是男主女主啊，这还真不是。这不是女一，这是女二， 嗯， 就是不是颜值特别高，身材特别好，然后哎呀这感觉真是看不下去。 是， 嗯， 当然这个爱情进展的慢，但是这个戏里面其他的一些矛盾冲突进展的倒不慢啊。我们跟大伙儿说说背景吧，刚才说了啊，不仅仅是留学生，你比如说这个剧中的一对情侣吧，舒澈和缪莹，一个是市长的儿子，一个是市值几十亿的上市公司老板的女儿， 嗯， 而且这个缪莹本人还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啊，门当户对，本来应该是受到祝福啊，结果两方父母都阻挠，为啥呢？因为这个市长和老板之间有某种不可告人的交易。 对，所以这缪莹的爸爸就是说，你现在不能结婚啊，你俩连恋情都要潜入地下，你要拒绝舒澈，是吧？这对缪莹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人家俩明天就商量好要去民政局登记去了。 哎，米夏，你看电视剧有没有会想这个戏谁是主角，谁是女一号，谁是男一号？ 哎，我一开始看我就以为缪莹是女一呢，因为主要是以她为主线嘛。 是，但是宣传又不是这么宣传的 啊。对呀， 宣传是那个女一应该是由唐嫣扮演的萧青。 对，萧青是女一，可是现在他们俩的戏份不分伯仲，甚至女二有上扬的趋势啊。 嗯，这个萧青的身份是什么呢？父亲是检察官，清廉的检察官，母亲是老师，用家庭的收入支持他去美国读书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再加上妈妈在国内还出了车祸，他一并还想退学呢。 嗯， 哎，是这么一个背景哈。你看舒澈的爸爸是个贪官，萧青的爸爸 是个 检 察 官，所以说你看 这个端倪咱们就看出来了， 他们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也体现着他们父辈之间的冲突。 对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爱的人不能和你在一起，你会等吗？ 哎，说到这个人物关系里面有两个算是活宝，一开始出场就是这种活宝型的人物，一个叫做卢卡，卢卡那谐音叫绿卡， 还有一个人物叫什么呢？ 程然。 程然、嗯、啊，这个程然呢，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在那儿呢，他爸给他10000美金一个月的生活费，他都不够花的。 嗯， 他为了挣点钱，他竟然答应和这个叫露卡的中国女孩子结婚。 这个露卡呢，就是长得比较丰腴、比较胖的那种女孩。就刚才就她的颜值，我和香露还进行了讨论。我说这绿卡其实长得挺好看的，就是那个五官什么的挺好看的。然后结果她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说那绿卡长得多难看呀。哦，这男女审美真的是不一样哈。 我发现她的腿和她整个的这个身材好像比例不太一样，她腿还蛮细的，但是上半身还挺丰腴的。 这不挺好吗 ？S 型。 哦，我觉得应该上面胖，下面也应该胖，这样才 你喜欢大象腿，多扎实啊！ 其实通过这些，我还了解一个知识点啊，什么叫商婚？就是这个女孩、啊、她不是全家想要移民吗、没成功、但是她又想这个有一个什么绿卡， 有个身份啊。 于是呢，就跟这个程然假结婚，给程然15万美金，然后呢，这个戏的解读叫做商婚，商业的商。 就用钱用可以搞定的婚是吗？ 啊，对，是。 哦， 所以程然并不爱他。 嗯， 也有了下面这一段对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绿卡，让我给你讲讲爱情的道理。 好啊，洗耳恭听。你说吧，爱情什么道理？ 爱情必须对等，来而不往，非爱也。你爱我对吗？你爱我。但是我必须对你有相同程度的爱，这样你搬来才水到渠成，皆大欢喜。但是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我愿不愿意啊，爱不爱呀、啊？ 我现在就问你，爱不爱我？ 不爱。 不爱？我就粗暴践踏你了，怎么着吧？啊，有什么大招你尽管使，我后果自负。 别，你看，撒娇没2分钟又变成撒泼了，一直这样，我怎么对你有相同程度的爱呢？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婚姻可以交易，爱情不能强买强卖。你知道你刚才是一个什么形象吗？强占民女的恶霸。 我就恶霸了怎么着吧，啊，我就强占民女了怎么着 吧。别强占容易，得芳心难。 说我怎么才能得到你的芳心？ 我是一个正常人，请对我使用常规性武器。 什么是常规性武器？ 就是约会呀、表白呀、追求啊、糖啊、酥啊，在爱情里一切喜闻乐见的手段一个都不能少。 这些我对你都用过了呀。 但是你的心态不对，导致动作变形，一切都变成了强迫。 老公，我觉得 错。一开口就错，老公一词强调了婚姻关系，对于男人来说，恋爱的过程才最迷人，一旦过上日子了还有什么意思呢？ 你是不是觉得这男的欠揍？ 对，四个字儿，臭不要脸。这女的也缺心眼儿， 一个啊一无所成 啊，对， 游手好闲的人， 败家子儿。 对，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格说爱情？ 而且这里头他的很多观点其实也三观也有问题，是吧？ 是不是？对，我们首先批判了一下，是吧？ 对。 你看这个留学生在国外啊，什么样的家庭背景都有，是吧？是在那混日子的，在那好好求学的，也有在那艰苦生活，也有在那整天花天酒地，什么人都有，所以他们之间可能也会产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吧？那我爱你。你不爱我，是吧？我不爱你，我爱他。 我以为你又要重复一遍，你不爱我，我不爱你。 对，那么你看，我爱的人不能跟我在一起，我愿不愿意等？你像这个女孩子，就是她其实不是为了这15万，也不是为了什么绿卡，她真是爱上这个程然了。 他对他好像动心了。 对他对他喜欢的，因为他们俩我刚才说婚商嘛，就是说为了钱，然后双方都各有各的这个需求，交换了一下结婚了，在法律上是承认的这个夫妻，但实际上并没有住在一起。然后这女的就想和程然，咱俩一块过得了呗。程然呢，就是其实没有看上这个女孩，就有刚才的那一段对话。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爱的人不能和你在一起，你会等吗？我们听众也互动了，一思源说在赤道的两端我也愿意等。什么叫在赤道的两端啊？你说的是纬线是吗？我感觉，比如说南北极，我愿意等。赤道的两端啊、哦， 就是 这是地球的腰呗， 他愿意 地球是直径， 热的地方等。 哦、然后 不行。 盛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我爱的人，我当然会等他。问题是，他是否会等我呀？ 哎，问题是，他要不等你了，你先知道了，你还等吗？还 等他是不是？ 再跟你在一起啊？ 这识时务者为俊杰。 对，这戏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桥段，包括我们一会儿要说到的爱情边疆也是啊，出现了好几段等待的感情。 对，在您的身边有没有这样就是一直等待的这样的爱情、 嗯、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嗯， 那接下来我们要演一段，我不演这么这么讨人恨找抽的这个角色。 那你找演一找踹的角色。 这样吧、 啊、 我们俩无奈在一起了，但是你真的爱上我了。 哎呦， 我真看不上。 哎，你把那个效果器推着你，效果器推着你，有效果器为啥不用呢？我们出发吧都老用，咱们不用。 他们按坏了。 不可能，就高磊那手劲儿，他万不能按坏、嗯、 那就是被 大帅按坏的。嗯， 昨天他们两位按坏的。 我说手都缠着绷带嘛啊。 嗯，好吧，来、 我什么人设啊？我的、 我真的看不上你 啊！你不待见我啊！我死乞白赖贴着你。 对， 哎，你是不是在这儿找平衡呢？你啊， 因为这戏里也是这个女的死乞白赖跟着她，是不是？ 啊，行，哎，这个演胖女的，嗯，我要胖一点，胖一点的感觉啊！我站起来，我得胖一点。 哎、 啊，开始了啊！ 你给我讲讲爱情的道理。 你让我给你讲，你错了词儿。 我跟你讲啊。 啊，对啊。 你不讲啊。行，那我讲 我错了，我应该这时候是一胖胖的胖鸟依人，我跟你说。 那你听着啊。 哦，我听着。 我跟你讲， 他不待见我，我贴着他。好，嗯。 爱情必须对等，是吧？这来而不往，非爱也。你爱我对吗？ 对。 你爱我？ 嗯。 但我必须对你有相同程度的爱啊。你这样一来，爱情才皆大欢喜啊。但是你从来没有问过我呀，你没有问过我，你愿不愿意啊？你爱不爱啊？ 我现在就问你，你爱不爱我呀？ 不爱啊， 不爱呀、啊，不爱，那我就粗暴的践踏你了。 你敢？ 我告诉你，就我这身量，我这大粗腿，我告诉你，你后果自负。 你有暗器？你看，是吧？你会撒娇吗？撒娇没两分钟，撒泼啊！你这是啊？你说你一直这样，我怎么能够对你有感觉呢？跟你说多少回了，这婚姻可以交易，这爱情，你听过那歌吗？什么爱情买卖，那是不可能的啊！ 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嗯。 你知道你刚才是什么形象吗？ 什么形象啊？ 那就强占民男的恶霸呀！ 民男，我跟你说，我今天就恶霸了，怎么着吧？哎，你这台词，这和我的人设不符合呀。我这不是往上贴，我这个绝对是壁咚你的节奏，你能接受吗？ 这我把你惹急了，你知道吗？ 啊，行， 啊， 给我拍大腿了哈！ 放 了我今天我就强占民男了，怎么着吧？ 别，我跟你讲，来、啊，圆的，哼，强占容易，得芳心难呢。 说说吧，我怎么才能得到你的芳心啊？ 我就是一正常人，是吧？你给我来点常规的呀。 啥是常规的呀？ 约会啊，表白啊，追求啊，这那的糖啊什么的，是吧？这爱情里面你没看那个电视剧啊，一切喜闻乐见的手段一个都不能少啊。 这些我都会对你用过了呀。 你心态不对呀，你动作变了，你都变成强迫了。 老公， 来， 你叫猪呢你啊？来啥？ 这一开口就错了。 效果器你倒是摁呢你啊，我还得拿个棍儿点是不是？ 你知道什么叫恋爱？什么叫婚姻吗？ 啥叫？ 对男人来说，恋爱的过程才最迷人。你这过上日子了有啥意思呀？ 先踹了。 这个男孩啊，这个男孩在戏里诚然，他其实喜欢的是谁来着？他喜欢的是女一，就唐嫣演的那个女孩是吧？他一直在追唐嫣。 所以从这话也提炼出一观点，就爱要对等，是吧？来不往非礼也。那不对等爱，你愿意等吗？如果米夏你是这个绿卡这姑娘，对吧？人不爱你，你一定要跟他培养感情，是吧？你愿意等吗？ 那看我值，就他值不值得我等咯。 你包括这戏里面还有一个角色 啊， 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一开始开场的时候喜欢那个缪林的那个清华计算机系的高材生叫宁明，是吧？ 宁明 他因为这个家庭环境跟这个缪莹差很远嘛，对吧？但是一听说人要在美国结婚了，他也偷偷过去了，看上人结婚，结果呢缪莹根本不知道他来了，当天好像也没结成，他的行踪被这个未婚夫发现了，舒彻发现了，他一看瞒不住啊，哎，就表白了。你看他是吧，远隔这么长的距离都跟去表白去了。 所以你说这个爱情能不能等呢？ 能等吗？如果一张机票能解决的事情不用等。 对， 在这个戏里是这样啊。 对，其实后来也印证了他，其实他也不是完全的暗恋。他后来还是回来了嘛。 那我们来听一下，好吧，听一下他的表白。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情敌，也不是没有人喜欢缪云，第一批倒下了，第二批又不知死活的冲上去，前仆后继，死而后已，可偏偏就是没有一个人能走进他的心里，因为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剩下的都是俘虏。虽然你不在清华，但是你的传说倒是无处不在。我没凭没据，没资格代言他，更没资格评价你俩的感情，但是我还算了解他吧。 你什么时候开始？ 你是说暗恋吗？ 匿名的这个吐字发音有点问题，可能跟没有自信心有关系吧。 对，就是他说话基本嘴唇不怎么动，你发现吗？ 在喜欢的人面前 不是在喜欢的人的未婚夫面前嘛，他其实有自卑的东西在里面， 有一点啊， 是吧？ 是，所以我们听不清，但是现场有字幕是吧？ 对，你要看电视肯定有字幕了。 哎， 他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我爱你与你无关，就我爱缪莹与他无关，我只要爱着他就可以了。我从中国追到这儿，我也不告诉他我在他旁边呢。 这种感觉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爱你和你无关，自私吗？当然爱情都是自私的，不考虑人的感受。 他做的不彻底，你要是真正的暗恋就永远憋着，永远别说出来。 那不可能，所以还得有 有，我觉得有一直都没说出来的，比如说我。 你啊。 对呀，我笑的时候能不能按效果器啊？ 以后给你控制。 你把效果器搬过来，真是的。 说来话长，怎么了？ 我不说了，我生气了。 要付费才说。 对对对对对。 一个问题一块钱那种。 一块钱，起码也得一块二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什么我爱你与你无关，我认为靠不住。 靠不住，那最后他还是留下了嘛？那面对喜欢的人，如果条件允许，他一定会去争取的啊。 对。再说了，就是说不是那种暗恋，或者说不是那种心里的那种倾慕，是吧？那和你无关，你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跟他在一起，能和别人没有关系吗？再说了，你爱的方式会不会打扰到别人，能跟别人没有关系吗？自私， 就是最后爆出来的都是和他有关系。是吧？ 不要用这种是吧口号性的话语来麻痹自己。 对，这主要是因为人家确实可能你觉得差距太大了，不可能，所以你才这么说。 你看这个戏里面，这个戏里面啊，匿名就刚才说的这个我爱你与你无关这个啊，马上要进安检要回国了，他又改变主意了，要回在那回到旧金山了，打黑工留在那儿。 你看，你不是与你无关吗？你干嘛还要在那儿远远的看着人家呢？ 对呀， 那最后还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是吧？ 是啊，你在赤道这头，他在那头不挺好吗？ 就是啊，你就挨着就得了呗、嗯、你知道他还好就得了呗。那个耗子扛刀追老猫说，我爱的人，那我等他的时候，万一他跟人跑了，我岂不是很尴尬。 是，看到现在呢，大部分我们还是在看这种感情，但是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父辈和家庭生活的一些戏，比如说官商勾结的冰山逐渐显露出来，是吧？还有呢，就是把这些孩子们或者说这些年轻人啊带进了这个漩涡的中心。 嗯， 但是目前看的这个节奏稍微还是有一点点的慢，或者说冲突没有那么大。一开始我们看那个预告片，又是谋杀，又是审判，又是这那的，感觉好像这个戏跟那个反恐二十四小时那种感觉一样。 对，应该是矛盾丛生，然后冲突不断的那种。 嗯， 但现在就十多集看下来啊，就是慢悠悠的，但是你倒也不觉得说它拖沓感特别强，它也相对是比较流畅的，就是节奏比较快，就是两三集都讲的一个事儿、啊嗯、是这样的。嗯， 这戏要拍五十集呢。 不是，所以现在才四分之一嘛，差不多这个节奏吧。嗯、 对。 嗯，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关于这女二的问题。就是一开始呢，这大家都觉得这是给唐嫣写的戏嘛。 嗯。 这女一应该一直都是以中心出现的，结果现在呢，我们说这个女二就缪莹啊，许凌月演的这个女孩，显然她的这个戏份是比较多的。 嗯。 当然，和她搭的是罗晋嘛，哈。 哎，你觉得这个女二是不是太完美了、嗯嗯、就我们生活当中有这么完美的人吗？ 对，太完美了。我一开始不知道她小的时候没和她爸爸一起生活啊，就她爸那么一个人设，她绝带不出这么一个就是清纯美好善良阳光的女孩。就是 长得还好 啊。对啊，她各方面太过于完美， 脾气也好。 嗯， 那真的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对， 车见车爆胎 啊。 嗯， 就确实就各个方面都趋于完美，所以就导致我们这个就我爱你与你无关嘛，宁宁就太自卑了，就不可能说这朵花能让我踩着。 那你说电视剧会不会有意的设置这样一些角色，让我们这些宅男们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呢？ 您还宅男什么？您不用想了，都中年油腻了，还想什么想啊？ 但我天天 你想多了， 天天回宅啊。 天天回宅是什么意思？ 天天回朝。 来按一下效果器。 那个，哎，我 真 的想，我 真是嫌弃这个搭档啊。 就是现在的电视剧会不会创造出一些角色，让大家去想象，实际生活当中没有？ 当然了。 但是又很大程度上会被另外一波人吐槽啊，像我们这样的角色， 会的。 是吧？ 嗯。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之后我们来说说爱情的边疆。如果你爱的人跟你隔着一条边疆，你愿不愿意等呢？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裂，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来。 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平底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东五环七棵树桥至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集中，其中七棵树桥以南、和平房桥北向南方向分别各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加剧了这个路段的拥堵。同时东五环远通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接下来我们来追追爱情的边疆吧。我觉得这部戏对于我这上岁数的人来说的话呢，还看得下去， 还合适吧？ 看得还下，还看得下去， 还顺口吧？ 嗯，为啥呢？ 还 吧 了下嘴啊、 我觉得这个戏所反映的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欠缺的 哦，纯爱是吧？ 等待吧， 等待。 我们现在太着急。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啊，不会为一个事情花太多的时间或浪费太多的时间， 嗯， 或者是说一定要找出一个所谓的意义价值，对我有没有好处， 嗯，就没那耐心烦儿， 哎，对， 干嘛都着急哈， 对，但这个戏呢，其实我也有意见，我更愿意看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戏，啊，不管是 你不愿意看什么呢？ 不愿意看那种，就是两个人在那想象啊，在那。思念啊，不愿意看这种， 就是还是他俩得有对手戏，得见着面了， 生活的 不能就是隔着那界河，然后看大雪茫茫，其实啥也看不见，是吧？ 其实我更愿意看的是， 嗯， 这个文艺秋和万生他们俩在一起的对手戏， 就是， 一旦出现那个外国人维卡，我就觉得兴致没那么高了。 是因为维卡很帅吗？ 我跟他有什么竞争力吗？ 不，你可能投射了某些东西嘛。 我们跟大家说说吧，这是江苏卫视从5月8号开始演的，高满堂编剧，毛伟宁执导，由樱桃、王雷、李乃文、林以贤主演的年代情感剧《爱情的边疆》。 已经播到了26集了。要说26集，一般的这个故事应该讲完了。咱们来捋一捋啊，这部剧讲述的呢是上世纪50年代末，当时有一学校叫北京广播专科学校，有一女大学生啊叫文艺秋，她爱上了苏联功勋播音员叫维卡，长得很帅。这维卡在中国工作期间，俩人擦出了火花，而且结婚了。后来中苏关系恶化，维卡就回国了。这文艺秋对爱情啊有30年的守望，这其中呢也碰到过好几个男人，比如说对她特别忠贞的喜欢他的同学万生，还有他的同事宋少山之间呢，爱情故事非常的曲折。 是他毕业以后吧，主动要求到东北的一个叫北方广播电台的地方工作，因为这个地方呢离维卡近一点，因为过去呢就是黑龙江的这个黑河了， 那么一直爱慕他的万生呢也跟着来了。后来呢他们两人呢又从黑河啊被派到了更偏远的一个战备电台叫155电台去养猪啊。这俩人养猪的戏大概讲了十集，最近呢有进展了，就是万生知道他一直在等待维卡，而且有可能和维卡见面，于是万生就绝望了，就也希望给他一个念想， 就彻底就心死了， 回上海、然后呢结婚去了啊。那么这个维卡呢做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就是游过来了。 这个呀真的是根据当时真的事实改编的， 有这样的人物 就游过，真的游过去了。 嗯， 当然是咱们游过去了啊。 咱们的人游到那边去了。 对，就是一个女孩、 女孩游过去了。 是的、 在这个戏里呢是男孩游过来了。 嗯， 这个剧情是这么安排的，游过来没两天文艺秋就怀上了。 就是俩人太久没在一起了吗？ 这个也是戏是吧？ 嗯， 也是戏。当然呢 就 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意外。 嗯、 那在那个年代是吧，没有结婚怀了孕这是天大的事儿啊。 对呀、50年代吗？ 他能跟谁说、啊，听众朋友，如果你想一下，一下您在那个年代，有个人跟您 说，你不要 说 您在那个年代，你说你在那个年代， 我在那个年代， 嗯， 我怀孕了， 对呀， 我一定去找我最好的朋友，米夏，我们来听听他去找万生是怎么来说这段事情的。 我怀孕了，是他的孩子。 搞什么事啊？可能的，你们怎么见到的？ 他游过了黑龙江。 太不可思议了，怪不得呢。老魏， 在你的心里没有人可以替代他， 就凭维卡可以游过黑龙江的勇气，他真是个爷们呀。 该怎么办？ 我讲话有用吗？ 除了你，我不能跟任何其他人说。 对的，对的，对的， 不能跟别人讲了。哎，老文，你想一想，这个孩子如果生出来，他会长什么样子？他肯定跟我们这里的人长得是不一样的，查来查去，这事情会搞大的。你一生都会毁在这个孩子身上的。 可是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游过来的。 老文，不管怎么样，生出来容易，养起来就难了。户口、粮票、上学，哎，你想过吗？ 老文， 嗯， 这个孩子不能要的。哎，以后你们两个人如果可以在一起的时候，你再要一个也不迟呀。 万一到那个时候我生不出来了呢？ 哦呦，老文，你不要考虑那么多了。你这样吧，你呀也不要回去了，你就留在上海。回去闲言碎语太多了，在上海把它打掉。我这边你放心好了，啊，我跟我老婆讲，她不会不开心的。 你让我考虑考虑吧。 哎呀，你还考虑什么呀？你考虑什么？那你就留在上海考虑。 米夏，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演绎一段这个。 啊，这文艺秋也挺逗的。这万生劝他说你就打掉吧，以后在一起的时候再要嘛。然后这文艺秋说，那万一要不上了怎么办呀？ 这是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啊，我们现在还是。可能有很多观点不一样了啊。 嗯， 不过在这个戏里面，万生，你说对于文艺秋还有感情吗？ 当然有了，这种感情我告诉你，没成的感情一辈子， 是吧？ 就是你没得到那个，你牵挂一辈子。 但是他表现出来的还是那种， 就男闺蜜了，我觉得就是有点亲情了，就这一辈子你怎么着我都照顾你。哎，我有一次参加我妈妈他们的同学会啊，就他们都30年40年在一起聚了，然后我后来发现就有一老头喜欢一老太太啊，然后我就通过和我妈的聊天，她知道，哦，我知道，就是年轻的时候她就喜欢他，到老了她还喜欢他， 都结婚了，都 有家庭，早结婚了， 都有孩子，有 对呀、对呀、对呀、白发苍苍了，但依然喜欢、要不说没成的能一辈子吗？ 那他怎么表现呢？ 这你感觉他还是喜欢他，那眼神都喜欢他。 其实在这个戏里面，这个主角万生对于主角文艺秋的爱是很坚定的，但是一听说维卡都游过来了， 嗯， 也应该要死心了，是吧？这样的话他喜欢的女人为了这个爱情的等待是值得的，并没有让他伤心， 嗯， 是吧？其实你看这个剧里的万生就是这么一个人，是吧？自己喜欢的人不能跟自己在一起， 嗯， 等吗？等了十年，等了十年，那为什么不等了呢？是因为他知道他喜欢的人和这个维卡可能要在一起了， 而且相对是一个比较圆满的归宿。他这个境界其实是比较高的，我喜欢你，我等你，其实是在一个我希望你幸福的基础上。 对，就是我喜欢你， 不是独占你， 为的是你好。 哎，是这个意 思。如果我喜欢了你，你不是很好，或有点勉强的好，对不起，你还是去追求你的好吧。 嗯， 啊，这个境界是不是就小说里才有啊？ 对啊，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爱的人不能和你在一起，你会等吗？其实我们追的这两部电视剧里啊，都涉及到了爱情和等待。我们刚才说万生等了十年，他选择结婚了啊。刚才他里头有一句话也非常幼稚，他说：“我爱人不会生你的气的。”这怎么可能呢？ 在这个戏里面，对，还有那么一段冲突戏也挺好看的啊。再来说这个游泳偷渡的事吧。 嗯， 这个维卡，他有一条腿是没有的，对吧？他能从河那头游过来，最窄的地方戏里说是750米，那对于擅长游泳的人来说应该不难。但是他游的时候虽然不是大雪封山，是吧？ 大雪封山啊， 冰面这个对河面结冰， 嗯， 但也挺冷啊。 而且它相对比较湍急吧，你750米你能垂直游过去吗？你肯定是斜着游过去的，对于一个人啊，这个还是很有考验的，我觉得。 还有一段戏就是当时就是河流结冰了， 嗯， 他们约定呢就是爬过去，那这次呢是那个文艺秋爬过去了，而他还怀着孕，是吧？最后俩都没事， 就爱情战胜了一切嘛。 这个现实当中是这样吗？ 就有的时候 北方人怕冷不怕冷？ 北方人怕冷， 更怕冷。 北方比南方人懂得保暖啊，就是对冷更敏感，嗯。你看穿秋裤的是不是都北方人？南方人就我们同学福建来的，什么的，他们一般都穿一袋的裤子，什么都不穿，不是，就是不穿什么秋裤什么的。 嗯，那是没冻坏过。 对，好像不太懂啊，也不在意，就觉得这样才好呢。 嗯，这位朋友说了， 嗯， 我等了13年，最终功德圆满。 哎呀，这个得恭喜你，给你点赞啊！还是个国安球迷。 这位朋友说了， 嗯， 我要说句话，爱与结婚这是两回事儿。我爱你往往并不能娶到你，而结婚两个人过日子，以后也许会渐渐相爱。 哦，先结婚后恋爱哈， 嗯，两个人结合才是完美的结局。他说：“米夏，听话好了啊，不要追求或等待你爱的那个人。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半截还要什么付费收听答案的那个，人劝你了。” 听众对我多好啊， 嗯， 就怕我这个不好好，是不是啊？就是在有了岔路啊，不可能！我跟你说，我非常坚定，我就打算一辈子都不说。 嗯， 这集我老公应该听不见吧？啊，嗯， 这位朋友说，我等了5年，他没回来， 哦， 我跟别人在一起了，结婚了， 承诺不过是因为没把握。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哎呀，这句话好深刻啊！承诺不过是因为没把握， 嗯，有把握就不说了。 是吗？就是比如说俩人特别好，连承诺都不需要啊。其实有时候承诺是给自己的， 嗯， 是吧？有的时候承诺是给自己的。 你说这等了几年， 嗯， 最后没在一起的也有啊。这个戏里面不也有这样一个角色吗？就是那个喜欢维卡的那个， 嗯， 俄罗斯人，那个女士叫什么来着？她就一直等，那维卡心还是没跟她在一起啊。 嗯， 她跟她妈妈都很好了，但是维卡还是不喜欢她，最终，是吧？当然在一起也可能在一起了，我估计以后还得在一起，但是这种也相对勉强一点， 嗯，这爱情里啊有一句话就是上赶的不是买卖，他要真的不喜欢就你们俩就他看见你他就所谓爱情不够分泌，他看见你他就没有化学变化，这怎么弄？ 是，不过这个你说你爱的人不能跟在一起等不等，这里面有一个运气有个概率的问题。当然也有人说了，那我是心诚则灵，金石为开， 是 吧？ 谈恋爱哪是心诚则灵，不是努力就有结果， 有运气嘛， 是吧？所以每个人可能对于这个事情有不同的理解， 对， 甚至有不同的爱情信仰。 谈恋爱这事儿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你说，再说回来，刚才那个归去来啊，这大学毕业生为了追求自己的爱人，然后呢，是吧？去美国，去什么旅馆里面打黑工， 嗯， 就为了跟人近一点。 对呀、啊，他一开始可说我爱你和你无关啊，但是为了谬赢，你说他留下来当然就是为了他嘛，不惜就是时薪是一个小时50块钱人民币啊，然后、干的还特来劲。 你知道吗？有时候这种等存在风险，就比如说我等， 嗯， 我为了等，我可能放弃了某些东西， 嗯， 放弃了事业，放弃了机会等等，慢慢的我跟你就不对等了。 对。 你发现没有，比如说啊，打比方啊，就是这个归去来当中的这个宁明是吧，他去打黑工这那的，那对方跟他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最后你们发现即使还念旧，但是现在谈话不在一条线上。 对，所以人啊首先得爱自己，你给他的一个最好的礼物是你特别棒。如果一个人特别自信特别棒的话，你自己就带吸引力，你知道吗、 哦、 你就可以把他吸过来，而你 就从黑龙江那边吸过来， 但是你正常生活、啊、那属于就是那属于典型事件、 嗯、 就是你自带吸引力了、嗯、你就可以把它吸过来。 哎，我再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啊、嗯、 这个爱情的边疆里面也有描述， 嗯， 就是万生啊，万生啊，他们当时的处分已经解除了、 嗯、 可以回到上海，也可以回到大连，回到他们想去的地方了，对吧、 嗯、 而那个时候呢，文艺秋也认为可能跟维卡见不了面了， 嗯 啊、那么他也答应跟万盛一起好了，他们都要结婚了，都买被子去了， 嗯， 突然听到了一个广播电台播出了他的心爱的人维卡的声音， 嗯， 心就一下子就飘了，又飞了， 是 啊，那这个时候万盛该不该放弃呢？那只是听到了声音证明维卡还没死，对吧，并不能代表他们还能见面，这个时候正在追求的这个男方该不该放弃呢？ 我要是万生绝不放弃，这时候就咔嚓生米煮成熟饭。 对呀、啊、但是编剧硬是让他放弃了我们也不愿意放弃，对不对？哪怕你以后再安排点剧情呢，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嗯， 是不是？ 对啊、嗯，这找着文艺秋这外甥这一辈子算是毁了，一直都是等位的状态啊。 那不啊， 嗯， 那不啊，我觉得有的人他还是相信这个承诺的，就是他就像你刚才说的那老先生和那个老太太一样， 哦， 即使他心里还有人，但是他也会对于现在的这个婚姻忠贞负责任，或者怎样。 这、嗯、人是很复杂的，而且人的感情也不是就是说唯一的，他是。它是很发散的， 你就是、这个、 发乎情止乎礼了 啊。戏里的这个文艺秋 啊， 他不能同时爱上维卡和他的同学万生吗？听众朋友，这话你自己问问你自己。 我觉得同时应该不太可能。 不同时啊。 你谈恋爱你能和俩人一块谈啊，那你是真爱吗？我这个理解范围比较小啊。 但他们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走进他的生活的呀。 哦，这个 Raymond 又发了一条、哦、因为爱所以放手，远远的看着。 哎呀，好像一首这样的歌啊。 嗯、哦，因为爱所以放手，远远的看着，只要他幸福都行哈、啊、这境界有多高。 嗯 是我们这样的人所体会不到的。 好，嗯， 祝福啊，其实祝福每一个我觉得尊敬爱情啊，信仰爱情的人吧。来，今天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最后我们来说说最近的电视剧动态吧。 啊、哦，这个电视剧动态啊，有两部电视剧原本说今年开年就要播的，就是《如懿传》和《八清传》啊，这两部超级大剧，但是现在迟迟都没播。有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李晨他为《八清传》试镜了，然后替补正在被起诉的高云翔，嗯、 哦， 就是完全替掉啊。 还有一戏改名了， 嗯、 就是陈坤和闫妮演的那个叫做《黄泉一天下》。改名叫《天上长歌》了， 嗯、哦，改成四个字儿了。 改名的好几个呢，范冰冰演的一个改成《赢天下》，《赢天下》改名《八清传》，章子怡的那个《帝王业》改成《帝皇业》了，都改名了。 啊、哦，这感觉汤药都没换呢。嗯， 这为什么改名呢？一般不是看中的是戏吗？是不是？ 我觉得改的倒也可以，但也没有感觉太大的变化。中国人有一个特点，超过八个字基本记不住了。 嗯，好，今天的四点游戏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明天见， 再见。